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鹅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哎，你前面那段词儿，那梆一声，那什么飞武侯那什么， 就是天天说，怕大家烦了。 这不行， 不烦。 再来一遍啊！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谢谢大家，就等这个呢。好，叶鹏在是吧？我其实不太敢来这一套啊。 没事，行，你介绍完该我说话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九十八点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大逗相声的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大家好，叶鹏。 如果说叶鹏在这儿，那个定场诗我不太敢上呢。叶鹏来一遍。 叶鹏来一遍呢。 来，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 解忧愁。 好， 我死都没给他拍那巴掌。 行，咱们嘉宾有才华，也证明我们节目组有实力嘛。 好， 行，就这样。 但是味道不一样。 好，那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刘洋。刘洋， 大家好。 刘洋来一遍不？ 我不来，来不了。 一人来一遍。 我不来。 一人来一遍。 大家都背下来，明儿考背诵是不是？ 哎呀，真是啊，这么说不太合适啊。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啊，这个今晚戏中戏这一个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小情人，在这里呢不过多介绍，可以看我们叶鹏和王哥互撕的一个特别激烈的状态。 太好了， 特别好，真特别好。 挑事儿是吗？ 不是，还有那么长时间到呢，我现在把事儿挑了，你们两个急眼了怎么办？就剩我和刘洋了，你们一天屁股走了，这还了得？ 哎，这嘴皮子，这是上过油来的吗？ 那好吧， 我的润滑油 啊，咱先介绍一下我们。 你确定吗？ 不是啥，这是什么东西？来， 这就是润滑油吗？ 来。今天他们是不是就跟我对上了？这个 组团来的， 组团撕我。那还是推荐三部网剧。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刺客列传之龙血玄黄》啊，播出平台是搜狐视频啊，播放量是923万啊。该剧讲述了呢，天下共主启坤被刺身亡之后，这天下大乱呢，由天玄、天枢、天机和天权四国瓜分了天下，而后蛮族南宿国入侵中原，接连拿下了天枢和天机两国。结果南宿的士气大涨啊，想要吞并这个天玄和天权啊，毕竟是这个野心越来越大。那瑶光王子慕容离离开了天权，去往南宿，怂恿这个南宿举兵 天玄，天玄灭，慕容离被众坤义所算计，被迫和南素是兵戎相见，遂向天权求助，结果天权助慕容离击退了南素。原本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却不料这开阳野心浮出水面，这个众坤义呢开始献祭开阳，导致天权将军因慕容离而惨死，直明和慕容离离心，两人最终兵戎相见。但是为了国家与天下子民的利益呢，直明与慕容离最终联手消除误会，铲除暗黑势力啊，挺像四国军旗的，觉不觉得？ 你把刚才那些你复述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 不是他这个这听了这几个国怎么全是北斗七星上是吧？ 是吧？ 对，都在北斗七星， 天权啊，天机啊， 都落在点儿上 啊， 对，听起来 很有文化的样子 啊。 其实 大圣北斗七元君啊， 耶干应该算还是有点这个，我觉得还是真的在剧本中有很强的设计在里边啊，但具体这个是个四国军旗啊，不是三国上 四国军旗 会下成什么样，咱们具体在剧中见分晓。 好，我赶紧看去啊。 行，来看第二部啊，为大家推荐第二部叫做杀不死啊。 吹呢 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啊，播放量431万，讲述了男主林森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觉得工作索然无味又无力改变，暗恋一个女孩好长时间，但是都没有勇气去结识啊，连认识都不认识啊。 胆小还是。 哎，终于在损友哨子的怂恿之下偷了女孩的包啊。 这是小孩的行为。 这胆儿还是不小我觉得。 一个不小心就走上了。 要是我还是说话认识吧。 对啊，你说话你如果咱先别打岔，你介绍完了咱们问问刘洋，如果想对一个心仪的男生说话的话，他第一句说什么你先讲吧。 我可以讲一个事儿。真事儿， 一会儿讲， 好， 一会儿讲，先把这个杀不死介绍了。 现在是我的放送时间， 好的。 对，反正终于在损友哨子的怂恿之下，他不偷包了嘛啊，他打算通过还包来制造邂逅的机会，却没发现这包里啊，他还里边有一包钻石。 完，这罪过大了。 就是这个包里边还有一个包啊，价值数百万。而他这个损友哨子财迷心窍，就想据为己有，这包不打算还了。随即呢，事情开始失控，如蝴蝶效应一般，一发不可收拾。意外事件连三啊，各路人马也是纷至沓来，秘密阴谋层出不穷，险象环生。本来呢是一件偷包泡妞的故事，却把两个人推进了深不见底的漩涡。妞，你笑什么？ 来问问刘洋。 我 讲 一个 啊， 哎，话说是在十几年前了，当时03年，我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才10岁？ 不止，没到啊，开玩笑，哎呀，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摇滚乐 啊， 然后我能说一下那歌手吗？ 可以 说歌手是吧？ 可以啊， 我特喜欢高旗， 哇，你喜欢的没毛病啊，挺好的， 对，特喜欢高旗。然后我有一天哈，在广院的那个礼堂里，当时是彩排，我就听见这个熟悉的歌声，然后当时我跟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也是我同学，我们俩都喜欢摇滚乐，然后我们互相看一眼，我说这个是，他说对，没错，我们俩以为是现场放的高旗的音乐，但是我俩一回头一看，高旗就在台上在彩排，我俩当时就惊呆了，然后那个男孩说上，你上，然后我就从后排，虽然我内心已经小鹿乱撞，就是豹子在奔跑，但是我还是踱着方步走到台面前。 暴走大刘洋。 对，然后我就直接看见高旗一眼，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听过多少歌，看过多少片子，但从来没见过真人。这个时候他就从彩排完，他就从舞台上跳下来。然后我就 哐一声微笑， 然后没有，依旧帅。然后我当时就说一句，我说，嘿。然后他就说嘿，对，压抑就 漂亮， 对，压住内心的激动，我说嘿，然后他说有什么事儿啊，我说你今晚唱什么歌，他说哎，就唱这个，我说啊，那你好好唱啊，然后转身就走了。酷吗？ 你领导范儿啊，你好好唱啊。 对，我说但我实在不知道唱什么，然后回去我就开始给我宿舍同学讲，就一直在说， 举重若轻，泰然自若的。 对，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他留下印象，但是我的印象非常深。 这个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你这样的故事，也是在广院发生的，也是看着一个歌手，是我们同班同学，我就不能暴露我同班同学是谁了啊！大家可能会在电视收音机中听到啊，都是从事这行的。当时谁来了？朴树。这两天朴树的帖子刷屏了啊， 对， 说的这个就是甘于这种就是在经济上 平淡生活 平淡嘛。当时朴树那个真的很帅的，当时他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还没有合适的裤子，还穿我们同学的裤子上， 真的。 对呀、啊，他穿大短裤来的嘛，当时借条牛仔裤，他就是抱把吉他。特别羞涩在那儿，就是说唱完歌之后，大家你们想问什么呀？你们要 问什么？ 要不然我让你唱歌吧，就特别特别羞涩。 知道广院神比较凶残。 我们当时一点都没有哄他，那种传统当时在他面前全不在了。我们有个女孩也是同学啊，就到前我大家也是他的舍友在推他的， 对对对， 满脸通红，到古冲面前，突然间就匪夷所思，敬了个礼，说了一句：“叔叔好。 ”这个敬礼还真敬什么礼？ 真呐， 真事儿，而且敬的是军礼，就是叔叔好，扭头回来。 我想知道朴树当时什么心路历程。 朴树 惊呆了， 肯定怀疑同志们好， 继续给了我们同学一张面瘫脸嘛，就没有表情。 已经惊呆了。 我听说，我一直听说广院的这个风格 啊， 我们在广院演不出 啊， 哪年的事儿啊？ 去年。 啊！我毕业了，算你运气好。我告诉你， 就没赶上我。 我们真没有遇到，因为什么？因为我说的东西他们绝对不知道。 哦， 对对，就是这个东西，我现在 都你自己编的吧？ 全是 第二遍的 书。 哎，他一说就把朴树跟高旗推在了沙滩上。 你说我喜欢谁吗？这个就你都喜欢。 我每天想知道你喜欢谁。 对，你是吗？ 不想知道你喜欢谁。 还是的，我想。 想给个面子。 叶鹏去演出的话，不会出现刚才我们形容那种场景。 有人给你敬军礼吗，叔叔？ 没人敬军礼，有人催吐呢。 对，这是那方舞台的风格啊。 对对，正常的。 咱们抓紧时间。 你说是谁啊？ 什么呀？乐队啊？我喜欢天蝎子。 哦，你那太够不着了。 嗯，够不着。 怎么够不着？怎么够不着？有点远啊。 嗯。 啊，其实我们当时刚才回忆 话题，我不敢接， 就是因为一个。刚才王哥介绍这个杀不死，就是因为暗恋一个女孩许久没有勇气结识，我们就出现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话，是不是？好，那咱们再介绍第三部网剧啊，暂时过点儿。来，非正常事件集， 那就看王哥就行了。 嗯，来，王哥就是 非正常人类 事件集锦，王哥属于啊， 行 啊，搜狐视频224万的播放量啊，一直过着平凡生活的年轻片警钟坤啊，在25岁的时候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经常看到奇异现象，让他深感迷惑呀。那在姑姑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本就极具正义感的钟坤，意外的被调入了刑警队，与电脑高手山子一起破解悬案，在一桩桩特殊的案件背后努力找寻父母过世的真相。其实也能看出来，他说这个非正常事件集，就可以看出他这个剧情呢，就是他会遇到各种匪夷所思的事件和案件，可能就比较奇怪。你像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非正常事务办公室等等的一些这类的文学， 从海报当中也能看得出来，整个对风格就是偏暗黑风格的， 比较诡异啊。 对对对，看起来是比较暗黑、比较沉闷、压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呀，说着说着海报突然没了，好尴尬。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在我们这边，它有延时的，已经没了半天了。 行 。刚才咱们就是借着由最后问一句啊，王哥，如果你遇到心仪的男生，如果你要去搭讪， 嘿，小子， 他那不是？哎，好好唱吧， 好好唱。 你一般脸红了， 脸红了。对，我想想，我如果 话太多， 你见过吗？ 没见过。 哎，等他说完，那男孩都走了，也走很远了。王哥还在表达，是 头一次见王哥这样哎。 对，哎呀，这怎么办？吃了吗？吃了吗？ 你不是跟我差不多？ 吃了吗？对对，因为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现在想象一下这个状态的话，我可能会真的说麻将，麻将，对麻将，对对。 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 吃了吗？ 那他会不会？ 吃了吗？ 哎，那他会不会以为你是发小广告的？ 不会吧？见过长得这么漂亮发小广告的吗？ 我本来想自己说这话，没好意思。 你看我这个，这必须给 你了， 行，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是不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 哎，等会儿你们怎么不问问我是怎么被搭讪的呢？ 哎， 对 呀，还有时间，你怎么被搭讪的？ 对， 同学，这是你掉的板砖吗？是这样。 我不想告诉你，我要卖个关子。 你告诉那下半时段告诉大家， 回头再说吧。 回头再说吧，反正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高低把这句话都给它挖出来啊，就别人怎么跟王哥搭是。是不是有好多种啊？你经历过好多好多搭讪的语言。 到点儿了，要进广告了。 没广告，听会儿歌吧。然后咱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时段介绍三部网大之后呢，进入今天的戏中戏。 马上回来。 Make you wanna cry.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嗨，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嗯，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查找活力982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今晚有戏。 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 谢。 刚才咱们上半时段结尾的时候，王哥卖了一个关子，下半时段准备说吗？ 说。 别人怎么跟你搭讪的？ 我在写字楼的地下一层啊，有人问我啊，美女问一下，那个这附近有写字楼吗？真的吗？真的。 地下一层怎么走？ 就在双子座大厦嘛。 啊，很近。 美女问一下，这附近有写字楼吗？哎，那你怎么回答的？ 都是， 这就是 这一带都是写字楼，别的楼没有，放心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已经让我觉得啊，行好。 对，咱们哪天啊，可以大家都回琢磨琢磨自己怎么跟别人搭讪的，别人跟怎么跟自己搭讪的，然后回来一起来爆爆料，互相接接底啊。 哎，你跟别人搭讪过吗？ 很少，我这么高冷。 也很少，就肯定还是有。 有过吧？ 啊，你想想。 我得仔细想想，太早了，这 幼儿园的事儿。 这个岁数大呀、啊， 我有 离得比较久。 啊，来 啊，去跟别人 搭讪，别人搭我 啊，别来讲， 特别逗，真的。其实当时我已经20多岁了，然后有一个大概小男孩，北京的小男孩，背着个书包，应该也是高中生左右吧。 嗯， 他问你哪学校呢？其实我已经25了，我当时在冻批，想去买衣服， 变相吹自己呢，在这啊。 对，然后他就一直说他。哎，哪学校的？他说我是北科的，我也不知道北科什么学校，我是北科的， 北京科技大学。 然后但我觉得他像中学生 啊， 然后 连大学生都不是。 对，然后他就说，哦，我说我应该比你大9岁吧，然后这样说，然后他说，哦，是吗？嗯，我说那你好好学习吧，然后他又走了。然后还有一次是在交大，我是坐公交车，当时是我记得是北京有47路还不是16路，是在交大那儿有一站。 嗯， 我在那边，有一个交大的小孩就上车了，当时也是大学生。然后我当时我自己家里是住在达官营附近， 嗯， 他就一直跟我坐那个车，一直坐到快到终点了。 哦，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同学，我想问一下你有手机号吗？好多年前，我就看着他，我就然后他说，因为那天是晚上，我说他说，哎，同学，我不是坏人，你给我一个手机号，就那是很多年前了，所以现在可能大家就说，哎，有微信吗？留一个这样，那现在应该不是，那都很多年前的故事。 叶鹏一想，有 OICQ 吗？ 我干嘛呀？我想想，我 他有吧？应该 有呼机吗？门口王大爷叫一声， 呼机号。 我搭过什么？搭过。应该是搭过 相声演员怎么搭讪？ 相声搭 我搭完怎么样？被人甩一嘴巴吧，啪一嘴巴。 啊，你这个心理阴暗面得抗了，你知道吗？你要太不致命啊！ 刚刚那叫什么非正常？ 对， 人类级啊！ 你就快了， 非正常王哥集锦嘛。好，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王大宝，咱们主流场啊。 我觉得咱四个就挺有戏的，今晚有戏。 今天晚上咱们四个，我觉得怎么聊这聊这么嗨呀？ 对对。 好，咱们先介绍一下第一部网大，就是《八仙归位》。八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八仙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播放量283万。影片讲述了为了击碎这个天外飞石啊，需要齐聚这八仙之力，但是铁拐李呢被这个巨石摧毁了肉身，得重新修炼呐。那轮回为人的铁拐李呢，在飘香院与沈玉芳私定终身。这个飘香院是个什么地方？又因为与周文铁仇， 听起来像食堂。 嗯，好吧，啊，为求报复去寻仙问道。那李玄呢，一开始这个心性不定，急于求成啊，得到了太上老君传授这个元神出窍之术，顺利的击败了周文。哪料到这个元神出窍之后啊，肉身不见了，被书童阿贵给烧了，最后无身返魂，只能附身在路边的一个跛子乞丐之上。也就是说铁拐李啊，他最后亲人见面不相识，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最后大彻大悟，最后终成正果， 这 回归八仙。 这不是回归八仙的问题，这就是铁拐李得到成仙的过程。 嗯， 这个写其实就是这个， 啊， 就是咱们原来那个 对每一个人的一个 过 程。 包括吕洞宾，时事吕洞宾，这故事我太熟悉了。 来一段， 来不了。 但是我又想起了济公了，周星驰演的那个济公啊，当时也是啊，要找时事恶人呐，时事什么的，最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其实偏神怪类的东西啊，其实我有时候挺建议，就是不太不要太那什么，因为就是这个有一些切实的实力啊，就演完这种神怪遭感戏之后，比较倒霉的事也有 啊。好吧，那咱们介绍第二部， 子不与怪力乱神啊。 来， 第二部叫做《海昏侯传奇之裂天》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38万。影片呢，根据原著作者黎龙武先生《千古悲催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一书改编，围绕刘贺传奇一生里的四大谜团：身世之谜、登位之谜、不杀之谜和封侯之谜啊，讲述了汉室地位的承传争斗，以及帝王将相诸侯枭雄的心性和宿命。海昏侯传奇之裂天，从刘贺入主未央宫到被废黜此段时间为背景，以部割裂地啊这个为溯源啊，后来藏着这个丰富的暗局载体，群雄裂天，苍浩传权，书写了一段西汉中期帝王权臣之间的传奇故事。 刘贺， 我还记得这个刘贺，这个海昏侯这个展览的时候特别轰动。 他最近又有新闻了， 又有了，啊， 就是新的考古发现。 对 对, 对，特别棒。 我就是就前段时间就是海昏侯特别那个就是展览的时候，周围很多朋友在这排着队去看，还有很多这个部门也组织啊作为这个活动去看。我觉得就像哎这种发现，有些时候给我们这个历史的考察呢填补上一笔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棒。而且刘贺一生真的很传奇啊，就身世太， 我有个朋友是学考古的，他就是挖掘曹操墓的时候啊，他就亲自下去去摸过曹操的头骨 啊，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什么感受，他说没有什么感受啊，他说那后来你会觉得跟古人那种碰撞的距离感就等于是零了， 就是那下特别震撼，尤其你在学这行， 他是 这 感觉， 这行， 对，他 是安阳那个吗？ 对，就是那个曹操墓。 安阳这个应该是在2009年底当时宣布的啊，当时还引起了好多争议，到底是与不是 真假？ 对，我记得当时是我当时 后来确认了。 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是2010年的1月1号做的那期节目， 那会儿你就已经做这，行，说 又暴露年龄了。好，我们接下来第三部《荒唐毕业季》，给大家看一下，毕业喽，毕业喽啊！这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影片讲述的是四个大学闺蜜啊，在一场毕业宿醉之中，有一个人失踪了，那另外三个人呢，在寻找他的过程中呢，发生的一系列啼笑劫非的这个故事，用荒诞的形式去表现这个青春，那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释放青春能量的最好方式。这《荒唐毕业季》呢，让我们看到了就是真正气场爆棚的这种青春电影，它把形式上这个荒诞与年轻人个性中这个荒唐啊统一在一起，那故事情节呢也是比较夸张搞笑的，把年轻人的这种比较独立的个性和当时又天真烂漫什么都不去想那种啊情愫啊表诠释的非常这个淋漓尽致。你像昨天我们在开播日呢还跟张一白导演一起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就青春片嘛，你看张导拍了好多都市爱情片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这个匆匆那年啊，还有这个开往春天的地铁啊，还有就是最著名的叫什么 爱情麻辣烫， 将爱情进行到底啊，这是很著名很著名的，他说叫扑面而来的一种青春气息给大家。 这青春气息是必须得这个在你的青春过程当中得男孩女孩都在一块儿，你像我就没有，你知道吧，因为我大学太可乐了，我那个专业我们班67个人一个女生， 漂亮， 我们班那一个女生拿着菜刀追着66个男生满屋子跑，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欺负人家、 哦、因为你知道很多就是年轻的时候男孩就是向女孩就表达自己的， 不是他就是暴力， 那到底谁欺负谁啊？ 真的， 他欺负你们 呗，那女孩特别可爱。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专业？ 机械制造。 一点不冒昧，每次谈到这个叶鹏的、这个、 我一点都问，对不对？我上班原来上班的时候在机场干机务修飞机，你就没有哪有女的呀，所以一帮男孩在一块儿，你知道剩结果什么吗？ 嗯， 打架踢球，踢球打架， 嗯， 吃还有吃 喝， 你这个 玩牌就这点事儿， 就是你这个 年能不打游戏吗？ 那个时候什么游戏啊？ 打人 就 忘了，他早。 年龄嘛，在这摆着呢。 对，我比郑磊大47， 我现在还没到47呢。就是你那个年龄的，就是那种荷尔蒙和那个精力需要释放。 对， 所以说又是一帮男孩在一起， 可不 就 打吗？ 就 那为什么要打女同学呢？没有，是女同学打他。 对，是女同学打我。 就不要欺负女同学 嘛。他们肯定嘴欠。 不是你得这么想。你想这一个班那么多男孩，就有一个女孩，那女孩说什么他也插不上话去。 嗯， 就聊什么的。 没有人跟他站队， 所以 你知道孤独的感觉吗？ 我会比较嫌弃他。 对， 然后我们班又比较偏女性化的男生呢，在这么多男生的耳濡目染之下呢，也一个一个都变得 阳刚起来 了。 对，都那样了。 你这尤其叶鹏在的时候，他想插话多难呐！ 没有，我可没那么拼。 叶鹏一来，我都闭嘴，我都不说话。 那好，咱们进入让你们能多说话的戏中戏环节啊！ 好嘞， 今天这一段真的，我们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希望王哥和叶鹏来我们主要的这个对手戏的这么一个环节。其实我们这个 怎么着要查价是吗？ 啊，今天给介绍的大家来这个戏中戏这一段呢，是这个小情人现在正在放的一个连续剧啊。 对，也通过我们今晚有戏的平台，对给大家做进行多次的介绍和推荐啊。 前段时间我们都介绍过啊，这个小情人其实 多次榜单， 这个演员阵容很强大啊。我觉得做这种剧的演员阵容呢，足以在这个平台上和这个领域中这个杀出一番天地啊。 没问题 啊，你比如说这个单子飞，这里面今天一共涉及5个角色啊。剧情呢就是这个单子飞是这个单丹丹的父亲啊，但是他单子飞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女儿丹丹呢，因为旷课次数太多被学校开除了。丹丹回家之后呢，这个祖南头啊请他们吃饭，祖南头呢和单子飞呢是一对好兄弟，但是呢还老掐天天掐啊。祖南头也不知道丹丹被学校开除了啊，就怎么饭桌上这么一段故事， 就所有人都知道，只有祖南头不知道、 哎、 然后爸爸要维护自己的面子， 嗯， 哎，这很尴尬。 这个单子飞呢是一个退伍军人，单身父亲嘛，他所以说比较严厉啊，包括你这个有女儿的追求者呀，他也就是各种查、哎、网上记录啊，翻垃圾桶啊等等，是胡军演的啊，挺爷们的一个形象，挺像一个严父的那种状态啊。他是做这个保安公司的啊，一个保安公司的领导啊。这个单丹丹呢是单子飞的女儿嘛，这个金晨所饰演的啊，挺有个性的这么一个小女孩。那祖贝莱呢是单丹丹的闺蜜，也是祖南头的女儿，两个人这个感情特别特别的好啊。但是我们这一集呢还没有涉及到祖贝莱的这个情感上的出现的问题，而祖南头呢是洪建涛演的，我们胖红演的啊，他呢是这个一个武馆的老板啊。这个青红呢其实是这个单子飞的小姨子，但是呢对单子飞呢有好感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想让这个单子飞和这个祖南头由叶鹏和王哥来一下。 好的， 那你就来这个。 叶鹏已经急得不行了，直接敲手腕，急点了，急点了，还说一，正 来 还说， 来得起来，咱们就来一番就够了，就由于你俩一番就够了， 就掐起来， 那你就胖红呗。 行，我来祖南头。 祖南头这个形象这区别比较大的祖南头。 行， 那你就剩单子飞了。 可以， 那剩下来这个单丹丹啊，单丹丹就是单子飞的女儿，这个刘洋来吧、 嗯、 这个女性角色。 好， 那另外两个也是女性角色啊，就是青红和这个祖贝莱。 对 啊，他俩的话语量比较少，来俩没问题。那咱们声音下来之后、 嗯、 咱们就从我这个贝莱叫丹丹开始啊。 嗯， 来，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3、2、1，今晚戏中戏。丹丹，你怎么回来了？ 露馅儿了， 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祖伯伯在这儿没看见呀？打声招呼。 怎么办？ 哎呀，丹丹，终于把你盼回来了，天天念叨你，情况怎么样啊？ 那个香港当然好啊，非常好。哎，那个小姨在那儿呢，赶紧过去打招呼去。 小姨， 你才看见我呀你？哎，怎么瘦成这样了？真是，没事啊。告诉你，这冰箱里啊我都给你塞满了你喜欢吃的东西。 真的？ 丹丹，香港怎么样啊？你看咱们这儿蓝天白云的，比那儿一点都不差。学校怎么样？ 没话找话是吧？ 奶奶呢？ 啊，奶奶没在家。 啊？ 她去参加那个什么广场舞比赛去了。 哎，丹丹，你们还没放假呢吧？ 哎，我说祖南头，你怎么回事啊？这丹丹刚一下车，这什么天气啊？假期啊，学校啊，香港啊，全听你一人嘚不嘚嘚不嘚，你真是的，你这人，啊，你饿了吧你？ 饿了。 饿了好，饿了好。那个南头啊，我知道你武馆那边事儿杂又忙，你忙你的去啊。贝莱，那个跟叔叔回家一块儿吃饭去，吃饭。走。 这你什么意思呀？ 啊， 丹丹，那个叔叔今天专门给你订了一桌大餐啊。 没必要。再说了，我们家丹丹今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啊。身体不？那咱这饭吃还是不吃啊？ 吃， 还是不吃啊？ 不是你干嘛呀？你怎么不让孩子说话呀？我这问一句你顶一句，问一句你顶一句，你代言的是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不让孩子跟我说话呀？你 能有什么事不那个不能说的呀？ 那你这吞吞吐吐说什么呢？ 我单子飞，我做人我一向光明磊落，对不对？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不就吃顿饭吗？啊、吃就吃呢，吃，谁怕谁呀、啊？是吧？谁怕谁呀、啊？ 来，所有人坐下用餐。丹丹， 祖伯伯，谢谢你请我们吃饭。 哎呀，看看现在丹丹多懂事啊，我们得谢你。你说你那么老远跑回来参加贝莱婚礼，哎呦，其实你提前一天回来就行。我还特奇怪呢，你说你们学校怎么能让你提前那么多天就回来呀？ 啊，我这个、 嗯，哎呦我天，你干什么玩意儿？你瞪着我啊？ 这个因为这是他的家，想回他就回。 不，这两码事儿行吗？再说我问你了吗？以后你们家丹丹说话你代言呢？ 啊，祖伯伯，是这样。 是这样的啊，是我让他回来的。这个他奶奶呀想孙女了，不行是吗？啊，他回家以后看着奶奶，对不对？看看爸爸不可以吗？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是什么叫干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啊？ 我关心孩子不行吗？ 单子飞无话应对，全场紧张气氛，无人说话。 丹丹，告诉叔叔，在香港找没找上男朋友？ 闭嘴！ 秦宫等人吓一哆嗦， 干嘛呀？丹丹还小呢，知道吗？不谈恋爱。 不，我说你有病吧？他俩一边大，我女儿都结婚，他能不谈恋爱？你怎么什么都管呢？你？ 丹丹和贝莱互相看着。 那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保安呢，就相当于那会儿的看家护院的，叫什么叫家丁？ 你说什么？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下人是吧？ 没，我可没说啊。那你刚 你再说一遍。 我不说。 你再说一遍。 哎，你这气势挺硬啊，怎么着？ 你怎么着？来呀！ 咱站起来比划 比划。 来呀，来呀， 来呀！ 单子飞举起刀， 刀拿反了。 贝莱，说说吧，那个长乐是怎么跟你求婚的？ 啊、对，说说，叔叔也特想知道，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决定啊？跟这么一个男孩结婚呢？ 那个长乐这个人吧，他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优点。 还不突出啊？那优点那么多，又高又帅，人又不那么黑不溜秋的啊，而且性格还好啊，还不飞扬跋扈，还不自以为是。 你把那会的成语全说出来啊，全说出来。 我们不羡慕有钱人啊，我们只追求幸福和自由，孩子婚姻自己做主，我们不干涉，这是大人最基本的态度。 你知道什么叫教育吗？怎么教育孩子呀？啊，对孩子所有的行为，我们做父母的要有监督指导的权利，你知道吗？啊，你说你对贝莱的教育，你操过一点心吗？ 我怎么没操心呢？没操心，孩子长这么大。 姐夫，我说你说这么多，你不知道人家贝莱就坐在旁边啊？我觉得这事儿你不对，你得跟人家贝莱道个歉。 不，那个什么，那个贝莱，我跟你说啊，我刚说的这一切矛头，那不是冲你。就是这不靠谱的爹，我跟你说，你这个 贝莱，来之前我跟你说过吧，我不跟他计较，咱不搭理他。现在他连你都一块欺负，你说这当爹怎么办？我不能饶了你呀、啊！ 来呀、啊！ 怎么着？ 起来呀、啊！ 不，不要！ 啊、哦，今天真觉得就是这样的这种话语交锋，尤其在两个角色之间，有些时候感觉特别痛快啊， 痛快， 你看就是 棋逢对手的感觉， 对，有一些比较就是一些经典的那种对手戏，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回忆一下啊，经典的一些对手戏，就几个人就特别言语交锋激烈的时候， 噼里啪啦， 情节特别深入，一个是那个大家。 一想这个经典对手戏，可能就是《无间道》的那个天台， 哦，天台， 梁朝伟和刘德华那一段，啊，那个是比较经典的一段了。还有就是，其实那个《泰囧》里面，他们在那个庙里，然后几个人谁什么你谁老周，我不是老周，他说他就是老周，谁是老周，就那个全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确实感觉很精彩。 就是话剧的这种可能更多点， 嗯嗯， 是吧？ 对对对，包括情景喜剧这样的展现可能会更多， 对对对， 像《武林外传》大段大段这样激烈的对白， 它是需要那个语言积累之后积累出包袱。 对对对对对， 他不是说你滑稽一下它就产生效果，它不是这种简单的 说 的方式。 是是是， 嗯，其实我觉得这种对手戏，经常演员会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你的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个人能不能给你搭上同样的气场， 对， 是不是你们俩真的能对在一起？其实 叶鹏真的是相当不错，这 跟你还挺搭的。 这倒说说该怎么着是怎么着 啊？这个时候就不下嘴，咱们磕上了啊！ 对，叶鹏还是真是相当不错的， 能搭上，尤其那个气口和那个语气语态， 没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台词方面特别重要一点。有些时候你把自己的台词说特别完整，但是你没接住对方那句，你也没给对方留那句气口， 其实是情绪断掉了，情绪是讲究节奏的嘛。 叶老师这时候很受用啊，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 下回节目还能来？ 为什么大家伙特别爱看那老戏骨飙戏？ 哎， 对， 就我特别刚刚想说，就是《人民的名义》 啊， 你能想到很多很多情节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演得好，两个人演得好，一群人演得好， 但是架不住他有一个人演得特别不好。 啊，但是有的时候，当有一个特别牛的老戏骨在那的时候，有一个人演得不好，他也能暂时撑住，用自己强大的气场一人霸场。 对， 你比如说好像就最后那个谁什么，就是最后拿着枪自尽的 祁同伟 、他冲外面，他是用，因为他当时显示的两个人的对手距离比较远嘛，他完全是靠喊 嘶吼， 谁也不能什么，就是真的 审判我， 你是感觉真的在很远的窗外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个狙击的距离的那样的一个人在窗外，然后他有情绪，他在宣泄他人生最后的宣言的时候，你是能感觉到那种距离感和那种情绪感觉的， 对， 是很到位的。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他那种气口啊和对方，你也可以说对方好不好接啊，咱们另外一说，因为镜头有切换，让你的，因为你的声音远近也不一样，当然都是设计的。其实你看叶鹏在相声里面也挺讲这个，一般咱们对口相声比较常见一些。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合作啊，这无论是捧哏逗哏，其实给对方都要留口，都要留着肩膀的， 就肩膀过桥， 嗯， 就这个两个人之间这个话语之间，你是通过什么地方递过去的？ 对， 这个太重要了。你是眼神递过去的，你还是语言节奏是尺寸这个地方寸一下递过去的，这个直接影响效果。 那你看，比如说你和李云飞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 大家可能忘了李云飞是谁，就头一回来我们节目迟到那个。 对对对， 有叶鹏在，李云飞不重要， 永远的黑幕。 等李云飞来了，我们就说叶鹏不重要， 黑幕 脸。对，就是得谁说谁是吧？ 那你看谁在呀？得谁在得夸谁？ 所以看得谁常来。 就是你们那么配合那么久，那么熟悉了，还需要就是再继续的磨合？就是平常排练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吗？这种配合 也得磨。但是呢，这有一点好，就是你长期的两个搭档之间啊，你熟悉他语言节奏在哪儿，就是他基本这句话说出来，你知道下半句要奔哪儿去。 嗯， 哎，所以你就好贬损他， 好贬损他， 好贬损他。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捧哏就是话不需要多， 比好逗哏要难。 重要， 其实 真的，我觉得可以。我们可能这是一个几年出一个好逗哏，可能几十年出一个好捧哏。这真是啊！ 你像有人讲故事也是，人家讲故事不可乐不吸引人，其实就是过桥出问题了。 对， 就是你 这节奏包袱想不了。 对，你说这你按有声小说那种读法，那咱们单说，如果是按评书这种说法，两个人在对话之间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张三说：“哎，你干嘛呢？”李四看了一眼他，又说怎么？ 对， 这中间这东西都不能有，必须是要看演出来。哎，干嘛呢？你说呢？他就、 对。 角度一变 了， 对， 哎、 立了， 立了、 原来这个，咱多说两句。原来有一位评书表演艺术家叫陈日和，他是老先生，说聊斋说特别好，就不像咱们一般想象的时候，你这一听评书那感觉之后，啊，噔噔噔噔噔走上台阶，轻轻扣打柴扉，门分左右，打里边出了一个人，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人家没那个，人家之后，这个胭脂到恭王氏他们家一敲门，恭王氏出来，哟，胭脂姑娘，你干嘛去？生活化跟那个代入感就特别强。 对，其实他那个把那个很多描写的语言全融合到他这个情节推进上了。 对，他如果说是当当当敲门，那我们是第三视角；但他如果说干嘛去，咱们这就是第二，第一视角， 被带到这个戏里去了。 那老先生可能没有理论，但是他助理其实是非常好。 我觉得有很多老先生是用多年的积累，自己出一种感觉，就是自己的那种状态，他觉得你会舒服，我也很舒服，这种状态找到了。 所以艺术嘛，无论是表演艺术也好，还是什么艺术也好，其实都是需要 悟性的，需要天赋的。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结论呢？ 什么结论呢？ 有的时候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行，最后结尾强行正能量了。 好，强行正能量。那好，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叶鹏、刘洋来我们这个节目啊， 谢谢大家， 真的很天才啊， 希望以后常来， 希望常来啊。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见， 拜拜。 To see your sweet eyes anymore. Every second